来不及念咒语，也来不及求饶，都铎家主只能看着从天而降的少年。那飞跃空间的少年双眼一片猩红，黑刀如审判之雷霆，身后就是光明。从今日起，一刀之后，巫师国度的辉煌彻底分崩离析，鲜血喷溅，都铎家主的头颅连同钢铁头盔一起跌落在地上，咣当一声，钢铁所制的头盔跌落去更远的地方，一匹受惊的马匹高高抬起双足，然后又重重地朝那颗头颅踏了下去。天亮了，一抹金色的阳光从东方层层递进过来，像是一片潮汐。都铎骑士们呆若木鸡，而地底人则迎着那刚刚抚在面庞上的阳光，仿佛出生。 少帅已经杀掉了都铎家主。 王韵伫立在瞭望台上，长长松了一口气。这漫长的一夜总算过去了。当阳光洒在所有人身上的时候，都铎骑士们、诺曼骑士们突然都丧失了斗志。某一刻，大家也分不清自己是因为家主已死才丧失的斗志，还是因为这来之不易的阳光让人舍不得用血腥来玷污，又或者这两者都是一种借口，大家只是不想送死了而已。任小素提刀喘息着看向周围， 臣服或者死。 其实这句话颜六元也曾对草原人说过。从某种程度上讲，颜六元的领袖意识觉醒要比任小素更早，虽然颜六元的年龄比任小素更小。终于任小素也接受了他曾抗拒的东西，这个决定象征着权力，也象征着责任。 谢甲！ 就在这战场之中，一名名骑士卸掉自己身上的钢铁盔甲，并摘下自己的头盔，露出脑袋上凌乱的头发。哗啦啦的卸甲声像是浪潮似的，从任小素身边一路向外扩散出去。所有骑士面朝任小素的方向单膝跪地，以此来表示自己效忠的意愿。 巫师国度的骑士都极为忠诚， 也许这世上真的有忠诚的人性呢。 之前任小素差点就信了，然而现在看着面前的这些骑士，他真是一个字都不信了。或许钱卫宁那种被家主背叛后的离开还能够理解，但眼瞅着诺曼骑士们、都铎骑士们效忠的主人被杀，也丝毫没有要报仇的意思。不过任小素根本不在意他们忠诚不忠诚，他只希望这片土地上能够建立一个新的秩序，以臣服178要塞为前提的秩序。 都铎骑士团与光明骑士团的骑士长过来见我。 命令传达下去之后，两名骑士长犹豫着走到任小素面前再次跪下。 愿誓死向您效忠。 你们不需要效忠我，你们只需要站起身来，看看这战场中的尸体，看看诺曼家主与都铎家主的尸体，然后记住这一刻。当某一天你们想要产生其他心思的时候，或许今天这一幕能够帮助你们做出更加正确的选择。 面前的少年浑身是血，散发着一种无处不在的凶悍气息。正说话间，城池之外传来巨大的脚步声，所有人目光看去，却正看到那头恐怖的恶龙来到根特城外，正歪着脑袋从他自己撞出的破洞处打量着城内。凌晨身上有鲜血，但是没有伤口。所有人都能想象到遭遇这种生物的伯克利家族有多么悲惨，最擅长火系巫术的伯克利家族甚至都没能在凌晨身上留下一丝烧灼的痕迹。这头在熔岩中沉睡与成长了200多年的生物，恰好就是火系巫师的天敌。任小素没有让他进城，以免误伤平民，而凌晨则乖乖地待在城外，似乎对一切都很好奇的样子。凶悍的少年，还有这少年凶悍的宠物，骑士们只觉得眼前的所有景象 都是在向他们说明一个事实，巫师国度已经被碾压到地上了。两位骑士长低头不语，内心里充满了恐惧与敬畏。 起来吧，等会儿便有人来接管你们。至于如何让巫师国度其他家族也明白我的意思，那就看你们的表现了。 这次主要参战的只有五个家族，多铎、诺曼、伯克利、温斯顿、沃斯，但是其他巫师家族还有数十个，虽然小，但凝聚在一起也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想来这些人一定也在暗中积蓄着力量，但这不在任小素的考虑范围了，他必须快速回到178要塞。接下来任小素要将这里的一切交到178要塞联姻对象小夏手中，至于对方能不能扫清巫师国度的障碍，那就是盛唐的事了。如果对方能力不足以胜任这一切，那任小素也不介意等中原战争平息之后再来巫师国度一趟。任小素忽然觉得，或许第六野战师在他们眼中就像是自己当初看到的远征军团一样，是侵略者。但还是那句话，这一切或许对巫师国度的人有些残酷，但他的使命是守护西北，而不是全人类。当战场中的骑士们卸甲之后，当骑士长也宣誓臣服之后，第六野战师的将士们爆发出巨大的欢呼声。罗兰和大忽悠松松垮垮的背靠背坐在地上大喊累死了，王韵则心神一松，差点摔倒在地上，好在旁边的季子昂扶住了他。 没事吧？ 没事，就是站在瞭望台上时间太久了，腿给站麻了。 啊？ 下次啊，你记得给瞭望台上弄一张泥土凝聚的椅子呀，不然站几小时真的有点吃不消，你站你也麻。 季子昂有点无语。战争胜利了，大家是该休息一下了。根特城里似乎只剩下 P5092 还坚守在临时指挥台前，以防有新的意外出现。这位堪称战争机器的指挥官似乎永远不会懈怠，只是这样便会让 P5092 在人群中显得有些孤独。 战争已经取得胜利，但后续还有很多工作要做。124、127、129突击纵队继续向城池北方渗透，清剿所有抵抗力量。133突击纵队，你们向东南方位推进。 一条条命令传递出去，第六野战师这台战争机器仍然没有停止运转，并配合 P5092 做着最后的收尾工作。 P5092 默默地看着身边欢笑的人群，眼神中的神情也渐渐缓和下来，没了战争之时的锐利与深邃。忽然之间 P5092 觉得其实就这么看着大家开开心心的也挺好。然而就在他独自伫立在指挥台旁边的时候，一旁已经恢复过来的王韵和季子昂忽然跑过来搂住他脖子大吼大叫起来。 P5092 被这俩货拉扯得东倒西歪，连昨天刚刚换上的黑色军装都差点被扯破了。 放手，放手，放手。 只是甭管 P5092 说什么，压根都抵挡不住王韵与季子昂的热情。一旁黑狐见自家长官被拉扯着，也没有上前阻止的意思。 黑狐，把他俩给我拉走。 结果向来服从一切命令的黑狐也装作没听见了。黑狐回忆着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跟随 P5092 长官的，那年他17岁，马上就要高中毕业了。火种所掌控的壁垒里所有初中以上的学校都是全封闭的，每三周回家一次，每次可以回家一天半的时间。在学校的时候，每天早晨5:45起床跑操1800米，然后进行早读。早上7点早饭，中午12点午饭，晚上6点晚饭，每顿饭的时间都只有半个小时。晚上9:40下课，10:20熄灯。熄灯后，宿舍楼里会有火种部队军人巡查，他们宿舍的门上都安装着监狱牢房式的小窗户， 负责巡查的军人可以在外面打开窗户，检视屋里的学生有没有按时睡觉。他们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一直都在接受军事化的管理，那是深入骨髓的规则与自律。在这里，他们被告知人类面对这个世界有多么的脆弱，而他们则要为人类存续而战，不择手段。这是火种的荣耀。那时候，黑狐他们以为全世界的学生都过着这种日子，后来他们长大了才明白，原来悲惨的只有他们，也只有他们火种壁垒的学校是由荷枪实弹的军人来查寝的。学校里所有学生都必须接受高强度的学习与训练，然后最终等待的就只有一件事情，高考。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火种壁垒的高考分为两项，一项是文化，另一项则是体能。所有学生的命运从这一天起便走上了天差地别的分岔路口。文化课成绩优异的便会考虑具体情况进入科研类大学，亦或是军事类大学，例如 P5092 黑狐进的就是军事院校。当他们进入军事院校后，便会成为真正的火种军官预备役，所有人的序列编号都将是 P 字母开头，也就是所谓的指挥序列。而体能测试这边，除了高强度的测试之外，所有人还要接受基因检测，如果检测合格，具备基因改造条件进入军队。他们将在军队里以士兵的身份继续提升，一边接受真正的军事化训练，一边接受循序渐进的基因改造。其实在这个时候，你是 T2 还是 T5 都已经注定了。 T2 会进入 T2 的新兵营， T5 会进入 T5 的新兵营，他们接受的训练科目完全不同。例如 T2 可能接受的就是枪械、格斗等等训练，但 T5 会增加更多的科目，例如刺杀、侦察、渗透、攀岩、驾驶等等。这个时候还有一大批高中生在文化课中也考不到好成绩，自身又不具备基因改造的潜力，那么就会自由离开学校寻找出路。这些人有些成为了工人，还有些成为了小商人，但对于火种来说，这都是平凡人的生活。火种公司控制着壁垒内部几乎所有经济命脉，然而这些财富积累起来之后也只有一个用途，供养科研与军队、军工产业。然后例如黑狐这种军校生在毕业之后会直接被分配去各个基层部队，所有人都必须服从命令，等待一纸调令。但也有不同，在火种军校里有一种学生叫做提前批，在毕业之前半年，许多权力极大的 P5 长官便会到学校里挑选自己心仪的学生，这些被选中的学生会直接进入这名 P5 长官的部队。一般这种提前批的学生会被同僚看作是 P5 长官的门生，与 P5 长官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当然好处是这批提前批的学生提拔速度向来很快。黑狐记得自己在某一天午后忽然接到导员通知，有 P5 长官看了你的履历和成绩，对你很感兴趣，去面试吧，他在红日楼的155办公室等你。黑狐当时愣了一下，红日楼的155办公室是军校内最神秘的地方，倒不是说它保密性有多强，而是所有提前批的学长都在那里完成面试。有人走出155办公室的时候面带喜色，因为被某位 P5 长官选中，还有人走出155办公室的时候面带沮丧，因为被某位 P5 长官淘汰。那里是真正优秀的人才能进去的。黑狐听说红日楼取名字红日出生，其道大光的意思，这句话出自某位闲人的少年中国说，红日出生，其道大光，前途似海，来日方长。而下一句话便是，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 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所以命名这红日楼的人有什么样的用意不言而喻。黑虎走过红日楼里的长长走廊，他站在155办公室的门外高声说道， 213级学员 P13922 向长官报道。 这213的年历是从灾变之日开始计算的，如今已是223年了。屋里传来平静的语调， 进来吧。 那平和的声音就像是古井里的水，没有任何主观情绪。黑狐慢慢推开那扇破旧的155办公室的木门，然后便看到这教室里的窗帘被人拉上了。 P5092 正静静地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翻看着一份履历。办公室是昏暗的，午后阳光从窗帘透射进来，只剩下一丝丝光晕。黑狐甚至看不清 P5092 的长相。黑狐站在门口，连门都还没有来得及关上，P5092 便已经开始提问了。 221演习中，你为什么带着自己的下属去881阵地送死？ 黑狐愣在原地，这是他的心病，也因为这次指挥失误导致演习结束后评分极低。 当时模拟演习中，蓝军占据了881阵地，如果想要保证后方部队在指定时间通行，那就用牺牲来换取881阵地，这个阵地必须掌握在我部手中，战争才能胜利。 为什么必须要夺取881阵地？ 我当时认为881阵地后面也有蓝军主力，如果不夺回来，我们的部队就暴露在对方的炮火里了。演习结束后才知道并没有。 你觉得自己做错了吗？ 黑狐嗫嚅着，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他最终犹豫了半晌，说道， 长官，我认为自己没错。 说话小心翼翼的，是因为自己也不确定自己的选择是对是错吗？ 是的。 下次坚定一点。 P5092 放下履历，平静地说道， 他们给你评分低，是因为他们有上帝视角，知道881阵地后面没有敌军主力，但你没有，所以老师教的也未必对。如果真的在战场上，你确实需要用命来弄清楚那个881阵地后面到底有什么。 黑狐愕然，这几个月他因为演习中的这个决定被批评了数次，某一刻他也觉得是不是自己错了。然而这个时候突然有人把他喊来，对他说，你没错。明明对方语气无比的平静，黑狐却觉得无比温暖与激昂。这时候 P5092 站起身来， 如果让你回到那次演习去面对881阵地，你还会冲上去送死吗？ 黑狐这次笃定起来， 会。 P5092 向门外走去，与黑狐擦肩而过时， 下个月来第三师报道，我会解决你的调令，记住你今天的选择。 说完P5092便头也不回地走了，只留下黑狐一个人呆呆地站在红日楼155办公室中，不知道想些什么。再后来，黑狐成了一名合格的火种第三师基层军官，短短几年时间里一路平步青云，最终成了第三师的副师长。然而这些年黑狐觉得自己好像从来都没有见过那位 P5092 长官开心的笑过。如今看着眼前被王韵与妻子昂拉扯的 P5092， 他忽然觉得这样好像也不错。 黑狐，黑狐，快点过来，把这两人给我拉开。 结果黑狐与他身边的其他几个作战参谋交换了一下眼神，竟是突然围了上去，所有人一起用力把 P5092 抛上天空，落下再抛起，再落下再抛起，不管 P5092 说什么，大家都没有要放手的意思。这场战争里 P5092 并不是首功，所有人都很清楚这一点，只是能有机会光明正大的把 P5092 这种冷酷指挥官给扔到天上去，黑狐他们感觉还挺刺激的。 反正大家以前在火种第三师没这个机会。此时任小素在战场里看着陈九等人朝自己走来，小夏与小梅也在盛唐之中。 我要离开了。 任小素看向小梅。 啊？去哪儿？ 回1781要塞。 那你还会再来巫师国度吗？ 小梅有点失落，声音也低了下去。 会，当然会再来。我从1781要塞过来，也就只用10个小时而已。 原本任小素是想把秘药之门留在这里的，但仔细想想，这玩意儿还是别放在其他人手里比较好。若是有人故意摧毁，那任小素这一辈子才一次的开启秘药之门的机会也就没了。如果巫师国度这边出了什么状况，那他就用蒸汽列车再跑一趟就好了。这是西北军能够直接兵临城下的手段，自然不能让别人保管。这时候第六野战师的一些士兵从战场里将真实之眼打扫了出来。这战场里掉落的真实之眼比想象中还要多，愣是把陈九与小夏小梅他们的眼神都给看直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这根特城的战场里有多少真实之眼？在此之前，很多人都忽略了这个问题。但是，当这些真实之眼全部拿到大家眼前的时候，陈九和小夏小梅他们才反应过来，死了这么多巫师，一个巫师就代表着一枚真实之眼。都铎家族与诺曼家族的巫师参战人数，少说也有300-500人，那就意味着，这战场里掉落了300-500枚真实之眼。而且以都铎和诺曼家族地位，他们手里的真实之眼当然就是整个巫师国度里最好的那一批，白色是一个都没见过。这些真实之眼里最差的也都是橙色了，白色、橙色、红色、金色、黑色，在他们缴获的真实之眼里红色最多，连橙色都只有一小部分。到了红色这个等级，就已经可以开启秘药之门了呀。饶是陈九这样见多识广的盛唐领袖也有些瞠目结舌，这么多高等级真实之眼摆在眼前，说不心动肯定是假的。不过谁也没有财迷心窍的向任小素索要真实之眼，大家都默默地等待着，想看看任小素打算如何处置这些真实之眼。任小素环视一周，待到所有人都平复呼吸之后，才终于开口笑道： 各位，想要这些真实之眼吗？ 只是这么简单一句，大家的呼吸竟重新又急促起来。在巫师国度，真实之眼便代表着权力与秩序。陈九想了想回答道： 盛唐由那位骑士创建，如今他的后人已经出现，那么盛唐之内的一切事物都全听你处置了。从今日起，盛唐就是你麾下最忠诚的信徒。 这话说得很巧妙，陈九终究是个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过的老江湖了，让他放弃真实之眼肯定不愿意，所以他便对任小素直说： 整个盛唐都是你的了，怎么给盛唐分配真实之眼你看着办吧，总不能亏待自家人是不是？ 陈九不是个偷奸耍滑的人，而且信念始终都很坚定，争取合理的利益与信念并不冲突。相比于陈九，小夏则抿嘴不言，小梅就老实多了。 小苏，这都是你的战利品，你要离开巫师国度的话，那就一起带走吧。 此话一出，所有人都朝小梅侧目，心说这孩子也忒老实了一点。任小素听到小梅这么说，便笑着转头对小夏说道： 小梅实在太好欺负了，所以这巫师国度还是掌握在你手里比较好。 啊？ 曾经，我父亲从罗素家族那里拿走一枚黑色真实之眼，用来治疗我的疾病。 任小苏说着，便取出一枚黑色真实之眼，放在了小夏的手里。 如今，这枚黑色真实之眼物归原主。 陈九他们全都愣住了，黑色真实之眼说送就送了？其实大家都明白，当初那枚黑色真实之眼是仁和凭本事夺走的，后来又让盛唐帮助巫师们寻找到灾变后的净土，可以说该还的人情也都还上了。就连罗素本人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后来罗素家族与盛唐在灾变后关系才那么好。当然，这也有罗素本人不太记仇的缘故。反正不管怎么说，谁都没有觉得仁和欠罗素家族什么。而且，任小素这句话里最最关键的一个信息是，仁和是任小素的父亲。那任小素现在多少岁了？ 你就是创始人的儿子，他抢夺真实之眼，是为了救你。 是的，在来巫师国度之前，就连我自己都不太清楚，不过现在一切都有答案了。 可是 陈九想说的是，那按照时间来计算，你应该200多岁了呀，怎么还跟少年一样？永生之术吗？这感觉太具有颠覆性了，这是遇见个祖宗呀。不知为何，想到这里之后，陈九心中又多了几分敬畏。这敬畏中，一半是对任小素身上未知的神秘感，另一半则纯粹是对史前生物的敬意。 你知不知道黑色真实之眼意味着什么？你可能从中土来的，所以不太清楚它对于巫师意味着什么。我不能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占你便宜。 小梅对小夏投去了赞赏的目光，只是任小素却摇摇头。 我当然知道它意味着什么，整个巫师国度只有3枚嘛。原本我想要再给梅哥一枚的，但是后来想想，我还需要留着他当礼物送人呢，就不给梅哥了。 说起来，杨小锦直到现在还守在某处制高点上，没有放松警惕。他不知道任小素与陈九等人的关系，所以随时准备开枪，射杀一切能够威胁到任小素的目标。 我必须给你说清楚黑色真实之眼的作用。首先，任何巫师持有它，都能省去最初的修习过程。也就是说，可以不练习，就直接施展巫术。 这个我知道。 还有，在同类巫术面前，例如两人同时使用伽楼罗，那么黑色真实之眼便能给对手天然的压制，甚至能让世界元素倒戈相向。 这我倒是头一次听说，不过这个对我来说不是特别重要。 最后，持有黑色真实之眼的人能够看穿实皮，也可以感受到里面真实之眼是什么等级。 任小素愣了一下，也就是说，拿着黑色真实之眼就能去黑市里随便赌石了。这让任小素有点后悔，如此重要的事情他怎么没有早点知道。小夏似乎猜到了他的想法。 黑色真实之眼的作用是寻矿，如果只是拿去赌石的话没有太大意义，因为黑市里的石头就算有真实之眼，那也都是被挑剩下的，只有白色。 听到这话，梅哥心中突然泛起一阵悲伤。原来他父亲追逐了一辈子的梦想，也不过是别人精心设计好的骗局罢了。是了，黑市一直被掌握在诺曼与都铎家族手中，对方既然能看穿石皮，那怎么可能把等级更高的真实之眼放出去？任小素此时也心中恍然，一个等级压制来确立自己的实力地位，另一个寻矿则确立资源地位。持有黑色真实之眼，就有了掌握巫师国度的资格。 那这枚黑色真实之眼就更应该给你了。我并不希望这个巫师国度再次被野心家掌握在手中。 小夏还打算说些什么，结果任小素打断了对方的话语。 我不光要送你黑色真实之眼， 连这次缴获的战利品都要分你一半。 为什么？ 小夏有些难以置信。一半战利品可是200多枚真实之眼啊，还都是高等级的。 算是我17八要塞给小梅同志准备的嫁妆吧。 如果再多给任小苏一些时间，又或许用密钥之门喊来西北一些高级将领，那么西北对于整个巫师国度的控制力一定会更高。但是没有这些如果了，任小苏现在只能先放养这里，任由小夏他们自由发展。他之前听陈静书说过，盛唐里面还有许多成员是共用真实之眼的，因为他们太缺这玩意儿了。陈静书说，盛唐手里大部分真实之眼都留在地底，谁出去执行任务谁就携带真实之眼。这种困苦感愣是让任小素想起了20世纪50、60年代的历史。那时候人人吃不饱饭，穷苦人家甚至只有一条裤子，基本上就是谁出门办事谁穿裤子。任小素寻思，之前的盛唐差不多就是这种感觉。共用真实之眼的目的是为了让那些还没法得到真实之眼的成员提前休息，这样一来若他们哪天得到了新的真实之眼，那就能立刻拥有新的战斗力。毕竟巫术是需要休息的，而且休息是一个极为缓慢而漫长的过程。 哦，对了，可能我留在这里的真实之眼要比你们想象之中要多一些。 什么意思？ 你们可能忽略了另一个战场，那里或许比根特城还要惨烈一些。 伯克利家族。 陈九立马反应过来，这一刻所有人才意识到他们忽略掉了什么。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伯克利骑士团那边来势汹汹，但凌晨以一己之力就把对方给硬生生的碾压了，所以陈九他们连伯克利家族的人影都没见到，对方就败了，简直一点参与感都没有。换个角度来讲，就是这伯克利家族一点存在感都没有。 我们也该撤退了，快去清扫战场吧。 你下次君临巫师国度之时，盛唐一定给你一个重建秩序的崭新的巫师国度。 有这句话就足够了。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他带着罗兰和第六野战师的将士们走向了自己那扇密钥之门，身后的小梅却叫住了他。 小苏。 任小苏回头却见小梅狂奔过来，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谢谢。 来自梅哥的感谢币加一。 保重。 说完任小素便头也不回地走向 P5092 等人。梅哥站在原地默默地看着，他看到王韵等人与任小素亲切地打招呼开玩笑，他看到第六野战师的将士们用憧憬的目光看向任小素，他还看到一个戴着鸭舌帽的女孩走到任小素身边，主动拉住了任小素的手。某一瞬间梅哥忽然很想融入到那个群体里去。严格意义上讲，他与小夏是爱情，任小素才是他第一个朋友。 要不等你们统一了巫师国度，咱们就去17八要塞那边玩玩吧。我从任小素那里听说过很多神奇的东西，比如什么什么收音机，还有望远镜、汽车啥的。 好，到时候你想去哪儿咱们就去哪儿。 那就这么说定了。 144号壁垒安宁东路庞大的临时军事驻地里面，不断有伤员从任小素的住所里抬出来，然后被医护人员接到临时野战医院去。这一整夜的时间，光从任小素房子里抬出的伤员就有近千人，而且被人从密钥之门送回来的伤员基本都是重伤。 那些只受了轻伤的战士，但凡还能继续战斗的，都不愿意回到后方养伤。当然，第六野战师的核心人物也曾对此进行短暂的讨论。大忽悠觉得，大家轻伤不愿下火线，那都是因为信念，这是好事。然而 P5092 认为，受轻伤的士兵也该及时得到治疗才行。一场战争如果没有到你死我活的程度，那么指挥官就应该首先考虑尽量的保存有生力量，因为更多的士兵活下来，他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即将到来的风险。这个所谓的风险大概是指王室。当然在面对王室时， P5092 也有自己的想法。在此之前， P5092 对任小素说过，过去的火种公司高层曾走上了一条歧途，甚至想要吞并孔氏来壮大自己。但这种举动与 P5092 的信念并不相符，他更愿意和远征军团打，和巫师国度打，而不是参与中原人类之间的内战。其实这也是 P5092 想要脱离火种的根源所在。他认为火种高层在近几年时间里选择了一条错误的道路。那些高层甚至启用了一些良莠不齐的战士与指挥官，一切都为了组织势力的壮大，而不是为了原本的信念。来到西北之后， P5092 第一时间就与任小素做出约定，如果西北与王室开战，那么他带来的火种部队将只参与后勤工作，不会上战场。这一点得到任小素保证的， P5092 相信任小素不会食言。此时就在这安宁东路的戒严区域之外，已经有无数的144号壁垒居民等在警戒线之外，嘈杂的声音讨论着这场突如其来的战争。围观的人群从昨夜便开始聚集，一开始只是零星的居民凑过来，然后大家发现第六野战师并没有驱赶大家的意思，便立马有越来越多的居民汇聚过来。大家昨天晚上便已经在这里等待了一夜，眼瞅着现在都已经快要晌午，第六野战师竟是还没有回来。 你说咱们这一仗能赢吗？ 当然能赢了，少帅亲旨又喊上了第六野战师，怎么可能打不赢？ 可是老一辈的都说这西北以外的敌人很凶残啊，1783就是为此建立的。你忘了1783里的纪念广场了吗？那里可是埋着20多万的先辈啊。 那时候咱们西北的军工还没发展起来呢，我听说17年前那场战争是西北以外的敌人输了，时代已经不一样了。 也是啊。 然而就在讨论时，所有人忽然看到戒严县里面的军人竟全都朝着临时驻地里面跑去，围观的居民们都意识到要有大事发生了。下一刻，第六野战师的将士们列队从任小素屋中走出，原本临时驻地里只有来往的护士、医生、伤患，这让军事驻地看起来有点空空荡荡。但是当任小素家门打开后，一列列士兵从里面有序撤出了战场，顿时让这临时军事驻地显得异常壮观与热闹。壁垒居民们在临时驻地外面高声喊道： 怎么样了兄弟，打赢了吗？ 结果那些走出来的士兵一个个军姿挺拔，丝毫没有跟居民说话的意思。这不是大家无情，而是纪律在身。一些士兵的队列就在戒严线边上，所以离壁垒居民很近。他们等待下一步命令的时候，还能听到身后有人呼唤： 哎，小伙子，你们饿不饿？我这儿有家里刚煮好的鸡蛋。 但是这个时候没人会擅自与外界交流，他们是士兵，士兵要做的就是等待命令。渐渐的，随着第六野战师全部走出密钥之门， P5092 看着外面茫茫多的一片壁垒居民以及这些居民期待的目光，他对身旁的张小满说道： 你来宣布吧。 张小满立刻亢奋起来，不过他也看到不远处屋顶上正在微笑着旁观的张景林、王丰源等高级将领。张景林轻轻地点头，张小满顿时起劲，直接喊士兵拿来扩音器，然后用尽全身力气大吼道： 西北军万岁！ 这声音像是潮汐的波浪一样，一点点向外滚荡。那些壁垒居民们先是与身边的亲朋好友相视一眼，然后壁垒里爆发出巨大的欢呼声。这一刻，所有人仿佛感同身受一样雀跃起来，连陌生人都可以毫不介意地相互拥抱。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144号壁垒大政策方向上兴修水利，解决粮荒，提出承包制，在小政策上提出为民服务的主旨，壁垒行政服务中心彻底改善了办事难的问题。这一切所有壁垒居民都看在眼里，更明显的是，所有人的日子都渐渐好起来了，壁垒犯罪率也低了很多。在这次开战时，王月熙带人挨家走访附近住户谈赔偿问题，谦虚温暖的态度让人心生好感。有些从其他壁垒来的居民感慨，这也就是在西北才会有军队和壁垒官员愿意和你客客气气地商量事情谈赔偿，若是换了杨氏、孔氏、周氏，恐怕早就强行给你撵出去了。征用你家地盘那是为了壁垒，凭什么给你补偿？而且大家询问这到底是为什么要征用安宁东路附近的居民楼的时候，王月熙他们也没有做什么隐瞒，这让所有人都感觉到了知情权。这144号壁垒已经在很短的时间里凝聚成了一个整体，一切的细节都让壁垒居民参与其中，仿佛这一仗他们也有参与，只是他们没有上前线而已。这时候张景林身边的王丰源瞥了自家司令一眼， 司令，你要是高兴就笑出来吧，不用收着了。 现在各位觉得任小素怎么样？能让人民站在你的身边，这才是真正的领袖气质。 旁边的王丰源等人翻了个白眼，这位张司令从昨天晚上便守在这里了，连吃饭都是让人送到屋顶上来的，就是为了第一时间知道战果。张景林口口声声说自己只是来随便看看而已，结果比谁都要上心。不过大家也都认同张景林所说的，领袖的内核不是武力值爆表，也不是军事才能有多么出众，而是能把所有力量团结在身边。不光是团结超凡者与军事指挥天才，还要团结人民。 哎，少帅呢？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如今的周应龙已经是第一野战师的师长了，当初任小素所在的尖刀连就归属于他的前锋营。经周应龙一提醒，大家才反应过来，是啊，这第六野战师都已经全都回来了，怎么没见少帅呢？ 王运、纪子昂、大忽悠、 P5092、 周莹雪，这不全都回来了吗？怎么还没见少帅？ 这时候大忽悠来到楼顶上嘚瑟着， 司令，这一仗打得绝对漂亮啊，我们通过少帅的密钥之门直接降临在巫师的都城，就跟天兵天将一样，直接就把他们的权力核心给打散了。少帅如今在那里做了一些安排，我相信这巫师国度啊，以后很难成为我们的威胁了。 哎，你先别急着邀功，我问你，少帅人呢？ 他和小锦姑娘没有跟我们一起走，少帅说要给罗兰和周先生送去庆氏的地盘上，然后才回来。 等等，少帅没回来？咱们不会又把少帅给弄丢了吧？ 不会，放100个心，他肯定办完事儿就回来。 哈哈，这次他可不会再跑了。 王丰源疑惑， 司令，为何如此笃定？少帅可一直都不想接西北这权柄的。 因为这里已经是他的家了。走吧，今天可以喝两杯。 哎呦，难得司令想喝酒啊。 哈哈，司令，你不是之前说要戒酒的吗？今天为什么要破戒啊？ 为了大兴西北。 就在144号壁垒一片欢腾的时候，巫师国度通往中土的戈壁上，庞大的手工蜥蜴凌晨正在以极快的速度爬行着。看似荒凉的戈壁，其实有着极其丰富的生态系统，也有着丰富的物种，例如野马、野驴、北山羊、盘羊、岩羊、密点麻蜥、石鸡、狼、舍利、狐狸，而且还有大量啮齿类动物。很多人以为戈壁荒漠中可能几十公里都没有一只动物，但其实这些生物的密度比想象中还要大。这些生物原本平静地生活在戈壁里，然而凌晨的到来就像是一场沙尘暴似的，把这些躲藏在暗处的生物吓得四处乱窜，就像是地震之前动物纷纷避难似的。当凌晨爬行着经过戈壁的时候，他身后被巨大脚掌掀起的尘土就跟沙尘暴一样恐怖。然而更加恐怖的是，当一头野驴被他惊吓的想要跑走时，却被凌晨轻而易举地追了上去，然后伸出舌头一口舔进了嘴里。就在凌晨的背上，罗兰和周琦、任小素、杨小锦四人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罗兰咽了一口唾沫， 我就见过蜥蜴舔蚊子，还他妈头一次见蜥蜴舔驴的。 我也第一次见。 不得不说，这一幕实在太震撼了。罗兰都忍不住去想，之前伯克利家族面对这么一头恐怖生物时得有多么绝望。凌晨这种生物，不管是攻击性和体型，都足以让任何一个看见它的人感到震惊了。不过任小素观察的侧重点要更加实际一些。刚刚凌晨舔驴的瞬间，就连任小素如今的动态视觉都无法捕捉到舌头的运动轨迹，也就是说凌晨的攻击已经超出了任小素的反应范围。如果是任小素面对凌晨，别管老许的身体素质有多么强横，也别管任小素还有什么底牌，一旦被这种东西靠近，那也只能是死路一条。凌晨只需要将任小素卷在舌头上，那强壮舌头便能立刻把任小素挤压得浑身血管爆裂。这种东西真就必须用热追踪导弹来打了。任小素十分怀疑，连重机枪都未必能瞬间突破凌晨的皮肤防御。固定打一片地方当然能把皮肤打穿，可问题是这玩意儿不会站在那儿让你打呀。凌晨还在快速爬行着，时不时就在路上舔走一头羊或者一头驴来补充体力。不过先不提别的，这蜥蜴爬行时宛如行云流水般丝滑，四个人坐在他背上竟是一点都不觉得颠簸。 哎呀，我心说我锻炼之后已经很强了，但现在看来还是差点意思呀。 罗兰这能力说到底最有用的地方还是能让人伪复活，就算罗兰自己再厉害，能加持给婴灵的增幅也很有限。比如说婴灵们生前的身体素质13，那罗兰作为施术者经过持之以恒的锻炼，大概能给婴灵们加持到4。所以说婴灵如果没有数量优势，其实也没有太大意义，热武器能弥补一些遗憾，但弹药总有用尽的时候。 邀请你去西北做客你也拒绝了，到底是什么事情让你如此急迫地想要回庆氏？ 这倒是也不用瞒你，在我去巫师国度之前，王氏就已经向庆氏传递邀请，想要让我弟弟庆枕去一趟中原。 去中原？为什么？ 应该是王胜之想跟我弟弟聊聊吧，可能是想联合庆氏围攻西北。说实话啊，如果庆氏王氏真联手了，那西北绝对不是对手。不过王胜之的想法谁能猜得准呢？那是一个充满了理想主义的疯子，你要不是跟他一样的疯子，就根本不可能猜到他想干嘛。 然后呢？庆枕决定去还是不去？ 当然不能去了，在这节骨眼上谁敢去中原啊？万一不让你回来怎么办？虽然人人都说王胜之论起私德来算是这废土时代里最后一个君子， 但你看他做那事儿啊，堪称冷血无情，为了他的理想好像什么都能牺牲一样。面对这种对手，谁敢把身家性命压在对方的品德上啊？ 拒绝了就好。 这时候任小素忽然在想，其实他已经遇到过不少理想主义者了，王胜之是这样，杨安京是这样，就连 P5092 和江旭在严格意义上讲也都是理想主义者，只不过大家的道路从来都不相同。王胜之和杨安京之所以容易让人心生排斥，而江旭和 P5092 之所以被身边人喜爱，正是因为前者总在牺牲别人来完成自己的理想，而后者不会这么做。但真要说起王胜之有没有错的时候，任小素总又是内心有些复杂，难以给出非常明确的回答。 那你这次回去有什么打算？ 还能有什么打算啊？王氏邀庆忍过去，虽然庆忍拒绝了，但对方肯定不会放弃，所以我先回到我弟弟身边，以防王氏再闹什么幺蛾子。你也知道王胜之并不是一个会轻易放弃的人。 总觉得你还有什么隐忧？ 当然有了，庆氏纳米机器人全部丢失的事情你也知道吧，当初一起去左云山支援战争的2000个纳米机器人也都失踪了，应该是被人控制了。 这个你提到过。 我们现在担心的并不是纳米机器人，而是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军用系统还有多少被那个人工智能给入侵了。虽然在此之前我们已经做了许多防备，甚至庆人可能早就预料到会有这么一天，所以很多军用系统都是独立存在的，但是人工智能的强大可能要比我们想象中还要恐怖。 你是担心庆氏的军用系统被人工智能操控？ 理论上是的，虽然我们都做了物理隔离，但庆诊说还是不够保险。其实我也不太懂这些，但千万不要小瞧人工智能。 此时已经恢复所有记忆的任小素想起一件灾变前的新闻来，一个名为 Natural Juice 的计划实施者将动用数千名军事情报人员参与其中，然后对敌对国发起基础设施、核设施的网络攻击。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